4006500028。 锵锵三人行，大家好。哎呀，小琴呐、啊，你真是眼睛里看出去的都是美好，我觉得啊。 哎、这个你知道一个故事吗？就是这个苏轼和一个叫什么我记不清楚了，就是和一个大师两个人见面，然后苏轼问他那个你眼里看到了什么，然后人家就说我看到一尊佛。苏轼人家问苏轼看到什么，苏轼说我看到一堆屎。然后回家以后呢，这个他就特别开心啊，苏轼特别开心，回家以后就跟他妹妹说，就跟苏小妹说，说这个怎么样怎么样的，他胜了，他赢了。但是苏小妹说其实你输了，因为你心中有屎，你看人家是屎，人家心中有佛，所以看你是佛。 哦， 我看周老师跟苏东坡有一拼。 周老师我看门门都通啊，好家伙，现 在不是他这个人的心里头他又有佛又有屎，你说你心里你的身子里没屎那就有病了，那就 对对对 对，所以你得这么看，只看他表现什么东西。 午餐时间就别再提这事儿了，咱说点文雅点的事儿好吗？四大名著，《三国演义》《西游记》，还有这个什么的，这《红楼梦》啊，什么这四大名著，现在听说了吗？纷纷要重拍，要改拍，要什么上亿的资金，什么6000万，然后什么那本张纪中跟六小龄童又吵起来了，这六小龄童说 热闹， 那你怎么能拍呢？我们的《西游记》当年拍了17年的，那是经典，现在再拍，一拍一茬不就是特技一茬好过一茬，反响一茬不如一茬。哎，我不知道你们对这种现象有兴趣吗？ 我的态度就是坚决批判，因为什么？因为这是商业，过度商业化，糟蹋名著。就这几个人的水平，他改编名著，他连及格他都不及格。 那你说， 而且过分呢？就像你说的上亿啊，有钱有奶就是娘啊！你以为你上亿就怎么样了？ 嗯嗯， 是吧？ 但是现在他有不同的评价体系啊，比如今天这些人做事情和当时做事情的出发点确实是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大家的追求，大家为了艺术怎么样的一种想法，现在他们固然是为了商业，可是问题在于现在这个工业的要求。比如说今年要公布这个广电总局要公布一年的影视创收是多少多少多少亿，那你没有这些东西，这些亿从哪来呢？ 不对，这就是说价值观了，这就叫价值观。 对，不同的价 值体系。哎，你比如说以骄奢淫逸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这还是主流的一个核心的价值观，对吧？以见利忘义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 这是八荣八耻宣传员。 不是，当然了，这是不变的，你不能说时代变了，我们现在都无耻了。哎，我流氓我怕谁？那应该改成一代的时候，我们应该改成你流氓谁怕你吗？对，你怎么能说那个时候是追求艺术，现在咱们追求商业了？追求商业没有什么错误，关键是过度商业化，关键在这儿呢。啊，有奶就是娘，关键是。 哎，但是呢，你是不是把这事儿看得也太严重了？你按 四大名著啊，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一个文明的积累。那么你随便去给人家改去。那是非常荒唐的事情。 但是大家现在要看电视啊，要看新的电视， 要看好的电视，要看这个够资格的人。就是说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偷鸡摸狗的，就是遗嘱，你去非去改编名著去，你这不是荒唐吗？你得想想。 你看哈，因为我在香港啊，我就感觉这个香港人、台湾人，他没有大陆观众啊这种东西。就像你说的，觉得名著还是个名著啊， 要审， 我得审一审。就你拍的怎么样，在香，你像在香港、在台湾呢、啊，什么林黛玉、贾宝玉、关公啊、张飞这些人物，哎，出现在喜剧片也可以，出现的就随便弄嘛，它是个娱乐的东西，叫那个真儿吗？ 不是娱乐，并不是挡箭牌，关键你以什么为乐呀？你是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呢？你还是助人为乐呢？你还是后天下之乐而乐呢？ 不是，我要 动不动就是乐，那吸毒就是乐。我跟你说，吸毒五脏那个幻觉都有。 你觉得什么人他能够有资格来改变这些东西呢？ 不是，你得有程序啊，所以得有一个程序的公正啊，是吧？你没有程序的公正。啊，那么你就谈不到实际法。 大家来公选一个人，大家都认为他有资格。怎么 对啊？咱们先讨论这个程序。就说名著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谁有资格改名著？咱们先讨论这标准。比如说， 那谁有资格？ 文盲不能，1500个残汉字如果认不全，不能改吧？ 有吗？咱们现在拍电视剧的人， 这么没有文盲啊？你以为没有文盲呢？文化革命出来的那批人，他不是说他笨，他就没有赶上那个好时候。比如说小学三年级就赶上文革了。那你说他基础知识有没有漏洞？他有可能后来补上，他再补，他也是狼孩，什么意思？你学说话的时候，那时候不是你， 学你就变成狼。现在把你狼孩找，教你语言，你永远你也恢复不了， 这意思。这个问题在于，就 三年级你就赶上文革了，您现在再补你的基础知识也有严重漏洞，有可能你就是不认识 这 一千 五百字。那是 攻击我们 电视 剧创作队伍， 干别的去啊！改编名著这事儿不是说一般人都能干，就像你参加奥运会，参加奥运会你得注意，你得入围。比如说你的百米你得达到一定程度你才有可能去参加奥运会。 问题在于其实尽管我们现在没有公推，但是这些人他也 是 经过了， 不见得公推，你注意拍出那个大片经常拍那个垃圾片的那个还用公推吗？ 这些人他们怎么脱颖而出的呢？如果说我们 谁说他们脱颖而出了，他们不就是有奶就是娘吗？骗俩钱不就是吗？ 说谁呢？ 你想想拍那个垃圾片那不就是干这个的事吗？那一片骂声， 他能骗到？为什么他能骗到？ 他是得了手就骗的呀，他是没有逮住在逃犯呢。好，这有两种啊，一种得了手的，一种没有得了手的呀。得了手的骗子跟没有得了手的骗子， 其实现在啊， 他们都是骗子呀。 现在这些已经在拍片子的这些人，他们也是经过了某一种，就是某一种程序啊，不，咱们说这个程序不管它公正还是不公正，但是它一定是经过了一些筛选之后，它才能够得以得到这样的机会去拍一些东西。那问题在于，他们怎么会是他们呢？如果说朱老师说他们都不符合这个很多条件， 不是说都不 符合，他能够 这个社会上他有得了手的骗子，那怎么了？你说，人家说他怎么就得了手了呢？哎，他就是得了手的骗子呀，因为任何的破案率都没有百分之百的。 你看， 就说还有没有逮住了在逃犯，没有挖出来的腐败官员，你说他怎么就腐败了？你怎么就没挖出他来呢？ 是啊，他那意思，电视剧组都是有组织犯罪集团， 不是说都市，不是说都市，但是这个圈里藏污纳垢，这不是常识吗？ 那这个怎么判断？ 那么丑闻不断，那不是常识吗？ 怎么判断他是骗子还是 在做电 视的人？ 所以就得有一个程序的公正。我们先讨论讨论这个谁有资格？ 不是，咱是说那个拍电视剧呢，还是反腐败呢？ 这都是一样。 你刚才就是你们打字拿话出去了，然后第二道。 因为你注意电视剧它是精神产品，你注意你不能容许它生产作为精神鸦片，对吧？那么精神鸦片在我们的历史上已经不少了，所以闹得全国浮躁了，是吧？有奶就是娘啊，对吧？ 你认为拍这个四大名著的电视剧是一种精神鸦片？ 不是，拍不好就是精神鸦片，所以要慎重。因为你想我们中国两千多年的， 那赵老师你给我们出个招呗， 拿四大名著去骗钱，伤害了中国人的美好感情，就这意思。你要生人，你弄点产品啊，弄点什么减肥的， 那我 们演员说我减肥了啊，什么藏秘排油是吧，也就罢了。你拿名著去骗钱，知道吗？ 那我问你，就是那老版的呢？就老版的，现在大家都拿老版说嘛，老版《红楼梦》啊，老版《西游记》啊，你觉得那个呢，好吗？ 因为那个时候啊，你注意那个时候的气氛还不是像现在这么浮躁，哎，所以说呢， 就六小龄童讲那个时候有静气， 对，那个时候呢，他也有问题，也不能说那时候就没有腐败，但是他不像现在这么腐败，你可注意，他也不像现在这么浮躁，你注意，所以说老百姓为什么有意见就在这儿了。 你们 拿点别的，你们拿个藏秘排油啊去骗点钱也就算拉倒。 怎么又说郭德纲谁？ 三友晚会点他名了吗？对吧？三友晚会能随便点名吗？我们说话能没根据 吗？不要拍了是吧？就不要拍了。 不是不要拍，得有一个程序的正义。 他那意思是防止圈钱。 刚才已经你把这个文盲画出去了，然后咱们再继续往下画，看能把什么人留 出来。你说我说的不错吧？文盲是不能拍的吧？ 对，咱们先去一下藏秘排油广告行吗？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那个时候说《射雕英雄传》，哎呀，我昨天晚上看中央台一访问金庸的，他放那个老片段，那个一个圆月啊，什么郭靖一拉弓，我一下想起那个时候回忆。你现其实你都拿老板说，其实我照我你要真较真儿的话，老板就好吗？ 对啊。 老 是不是 蒋老那个时候 感受 那个时候太我跟你说那时候太饥饿了， 对， 那时候我们什么也看不着， 不是， 所以看一香港电视连续剧它挺好。所以我现在觉得你今天本质上一样，老版的《红楼梦》我觉得也不是我心中的《红楼梦》啊，那玩意儿人物表情那都是现代人的表情，最多是个追求个形似，还不见得全形似。所以我有一种观点就是说啊，你就让他拍啊，一百年之后啊，没有人记得电视剧了，那一百年之后了，《红楼梦》的地位还是永恒的嘛？是不是这么 解？让它自然淘汰 啊、 但是要花钱啊。 就是要不要那么较真？ 你对于人类的这些非物质的遗产或者是物质的遗产，就太不够尊重了啊！你的意思说让他们去承包去吧，故宫让他们承包去吧， 啊，他弄好了好，他弄不好就不好。你想这都是无，这都是叫非物质遗产呢、啊。 哎， 这是中国的精华。 对对对， 我给您举个例子啊，咱甭说现在就是大陆拍这个四大名著，他还是努力，至少表示追求要真实啊，要什么尊重经典。我给你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像那样你这么看，那像周星驰那种《大话西游》， 那是另外一种， 你就是批判的了吗？ 那是另外一种表现方式。 不是，人家周星驰拍一个《大话西游》啊，他是在香港，所以香港你可别忘了，香港是自由港，是全世界自由程度最高的。 嗯， 哎，那也就是说他可以拍，我要到香港我也可以拍。中国是吗？中国的电影审查极其严格，关键在这儿呢。 《大话西游》它是另外一种。 我们一再的讲，你的市场经济，你的前提得有三句话：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你才能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你不要说这是商业大片，好像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它不是，因为你那三句话还没有呢，关键在这儿呢。 这八荣八耻宣传员 不是八荣八耻， 大话西游 是常识吗？ 它不是，大话西游不是打着我要改编西游记的方式，它不是对西游记的改编，它只是把西游记当成一个由头，其实它的大部分东西跟西游记里边是无关，它是一种结构的方式。然后你比如说把唐僧画成，你把唐僧演成一个跟这个唐僧差别很大的样子，反而无损于唐僧。但是如果你把唐僧演的和唐僧很像，但是又差那么点意思，可能这种损害。 对，就是说他呀没有打算过多的吃这个无形资产的这个四大名著的无形资产，而现在翻拍这所谓四大名著啊，他们就是要吃这无形资产，最后变成他们自己的资产，是这关键在这儿呢，你知道吧？ 那不让拍，你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没有说不让拍，我只是说需要程序的正义和公正。如果没有程序的正义和公正，或者叫起码的程序的正义和公正， 但是在这个商业领域里边，在这个 商业里头也有，我没说商业的、哎、商业它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它前面还得有民主政治的，还得有法治社会的。我们一再的讲，你没有这些东西，你谈什么商业呀？ 比如说他改编四大名著，他能拉到赞助，他没有违法。 现在这股市的泡沫啊，都已经快100多倍了，他从股市弄点钱，弄个几个亿、十几个亿，甚至100个亿，也并不是说。就不可能。 那 么完了呢？他有了钱了， 你找到他什么漏洞呢？ 当然有漏洞了。 嗯， 在股市上圈钱，那违规违法摆出啊，那证据确凿啊，明眼人都明白啊。 不，这咱是在说改编四大名著吗？我觉得你怎么反贪局的来了？ 是啊，问题是你 什么事都要审。 你现在说我有了钱我就投资，是啊，你有了钱你投资， 你再倒回去看 你所谓财大，你所谓财大气粗、嗯。我们的观点就是说，你有了钱你可以投资，但是对于像这样的名著，你还是应该有点敬畏之心吧？啊，你不能说我就是啊，我有了钱了，我就可以干一切啊？ 哎， 对吧？ 但是老百姓好像也挺爱看呢、啊。你现在的、这个、 老百姓分成层，我不是老百姓、嗯，你不是老百姓吗？我们都是老百姓啊！ 啊、 嗯，你不要老拿一个老百姓来。做一个整体的概念，那老百姓骂他这大片的多的，你看看网上， 可是我 一片骂声， 但是又骂又看，好像是对这些这个四大名著的 这种。是啊，他又骂又看，他对于拍的人，你爱怎么骂我怎么骂我，你只要进电影院， 嗯， 我就赚钱了，我就有奶就凉了，我就追房的票，我追求的是票房啊， 啊， 这就是非问题了。 但是电视跟电影它有多重属性，它既是文化产品，比如说改变文化名著，它既是文化产品，同时它也是商业，也是一个商业产品，也是一个流通的一个商品啊。 嗯， 那你得按它，我觉得 商品关键是自由竞争，商品经济是。 如果你法律管不到它，这个国家的现金政策管不到它，现行法律管不到它。如果我们出于一种抽象的正义的理念。你没办法去管他呀，你只能按照现行法律的程序，按照现有的国家政策来管他。你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愿望，我有一个绝对正义的概念，可是这些东西怎么能操作到了我去管住他的那个具体的环节里边，就你说的这些程序里边。 关键你可注意，前些年前几个月报纸还登了呢，电视局说了，大国产大片不许批评，这叫管吗？ 啊，有这事儿吗？ 当然了，报纸都登了吗？不是一张报纸登的，是大部分的报纸都登了吗？国产大片不许批评，这叫管吗？这叫霸道。 嗯， 这叫违宪，违背宪法。 家伙，这反贪局的八荣八耻宣传员，这宪法宣传员。 那当然了，你想想啊， 不是没耽误 你怎么可能？你 怎么不是在这儿还批评？ 你怎么可能造成我们国家不讲究荣辱？我们国家光是有奶就是娘啊！我有钱，我就 也没耽误大家批评吧？ 啊， 批评 完了，完了，这次骂大伙儿又进去了，他把钱骗到了，将来他还这么干， 那我们怎么办？那我们只能用舆论来说吧。 他这说的呀，是这个现在影视商业机制当中的一些不公正的现象。 嗯，其实我觉得周老师这样的人是非常需要的，他就像是一个警钟一样， 对， 随时给你们敲着。 不是我需要，因为很多的人都跟我观点完全一样嘛，人家都说他们是垃圾大片嘛， 嗯， 是吧？包括美国，人家你送到去得奥斯卡奖，人家入围都没给你入嘛，那人美国人，人家干嘛？人家。那些所谓的艺术家， 我也觉得很奇怪哈，为什么这些大导演他们做小成本的时候都做的还可以，一碰到大钱的时候就把片子做成这样？ 就是他就做成垃圾大片了吗？ 为什么 丢人现眼吗？ 按说钱多的时候应该做东西更便利啊，为什么越有钱 还好意思送到美国去？ 为什么越有钱越要做坏呢？ 你得想想，这太荒唐的事情了。中国五千年多少好的东西啊，对吧？弄一个现眼的去跑那国际上现眼去。现在又想拿这四个名著去现眼去，那当然老百姓有理由怀疑他们了， 是吧？是不是存在一个垄断现象？就是说， 当然了，他就是垄断 吗？ 商业垄断也是一种垄断，就是当你这个资本聚集在某些人身上的时候，那他就很容易形成垄断。 但是你这个东西好像怎么说呢？很多时候咱们就没法追究那个原罪，就怎么形成的？但是现在是事实。你好比说，哎，只有这个班子呀，这个班子拍这种大型名著电视剧，你好，你说你不要它，就跟原来就是有人。 事实，你的观点不对。那黑砖窑也是事实，那就必须得捉拿归案。什么叫事实啊？ 好，捉拿归案。 当然了，你现行法律能够查到它的问题呀、啊。但是这些你现行法律哪一条能查得到它呢？ 检察院入住摄制组一下就查出来，怎么可能查不出来呢？那个摄制组那一村烂账啊。 啊，是吗？ 那当然是啊。 听说呀，这个 周老师现在就开始举报了。 当然了， 有没有电视举报？ 不是，听说呀，这个影视啊，反正是最能黑钱的。这个里边，因为在各种这个投资里边，你比如说，这我就大陆的是不是我不知道哈？你包括在世界上都是这样啊。就是说，别的项目啊很容易查出来，但是拍电影、拍电视剧，就是说洗黑钱，这个账目啊是特别容易洗钱的。 就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是做电视剧 的，重要形式。 我有一个朋友，以前很早以前的一个朋友是做电视剧的。他们做电视剧呢，需要外景地。他们当时有那种荒山承包，他们就把这个买了一座这个30多亩地的一个买了一座荒山，几十年的使用权。然后这个荒山上面，因为你拍电视剧还要搭外景，然后就在这个山上开始建设了很多的这个外景。其实呢，未来那都是他们家的房子。 嗯， 那你说的难查，这个东西它是合理消费啊，它是合理消费。我电视剧拍，我就是要搭外景啊，我只不过把那个木头的，可能是那个比如说是一次性的东西，我把它搭成了一个比较粗的木头，原来应该用细的，我用的粗的，但是我是为了效果呀， 嗯， 对吧？但是等到这个剧组撤了。这个地方就是这30亩地，这个地方那就是留下 来 了。 看 来 改编四大名著的问题可以往后放一放，先把反腐问题摆在第一位，是吧？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那照您这意思，咱就甭改编历史电视剧了，因为社会黑暗。 不是说不改编， 嗯， 你不要糟蹋我们的这个。 那怎么样就能不糟蹋？ 首先，程序的正义和程序的公正是最关键的。 不， 比如说你起码来个公开听证。什么叫听证？大狗叫，小狗也得叫。你让大伙儿都表达表达，就跟那火车票涨价似的。有人主张涨价， 不 能 这么新。海选是吧？ 新鲜的 海选。 海选《红楼梦》的导演，下次不海选《红楼梦》的梦的 先 导演的待遇。 先海选那个评委。 嗯。 关键在这儿呢，他是商业化运作，他找的评委。你今天你不跟他配合，下回他不找你，关键在这儿呢。 那海选评委选出评委来，再由评委们来海选导演，导演选出来。 不是海选，因为现在中国的海选的条件也不成熟，哎，所以海选可能是运动你。 这个程序复杂是需要花费的呀。 咱们有程序、啊。 那你说的这个程 像这种 这些花费又有谁来 承担呢？像这种牵扯到我们的非物质遗产的这所谓名著， 嗯， 那人民代表大会， 不是我怎么听着 说的，地方的代表大会那些人民代表 啊， 讨论讨论不为过吧？我们2000多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表决一下， 我们拿着一个长江三峡工程都上全国人民大会表决吗？这么两千 《 三国演义》《三国演义》也跟三峡 工 程一样重要， 这么2000多年的这么四大名著，难道不应该严肃对待吗？ 但问题 难道谁有钱谁就敢随便拍？ 这有点上纲上线了吧？ 可是三峡大坝表决也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不是，我没举行，还有一个形式上的这么意义吧？ 三峡大坝最终建起来， 还有个形式上的意义吧？ 不是，这没听说过，就像在港台啊、国外啊，也好像没听说过谁要拍一个什么东西。 关键 得这个公 关键这个民著的，它是我们中华的非物质遗产，它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 但我拍一部电视剧， 不是您这个干预 什么大 干预不干预创作自由啊？这也是宪法规定的， 不是创作自由，这叫侵权。你比如像你刚才说周星驰，人家弄一《大话西游》，人家不主要还不是要吃你这个四大名著的无形资产。但是我们大陆想改编这个，他就是觉得这四大名著无形资产是巨大的，人们心目中都有丰碑。哎，完了投机取巧，我弄点钱儿，我给改编完了，我把你们骗电影院，你们出来爱怎么骂我怎么骂我，我是有钱，我怕谁？ 可是按照周老师你说 这么 个 意思，他而且这种事情已经发生了，若干起了。 嗯， 对，你骂人家管什么用啊？ 但是 说 按照 我保证你电影，我保证你进电影院就哭，结果大伙都笑了，笑了怎么的？我钱到了，我有钱偷着乐。他是这么一批人，你注意吧。 哎呀，没好人了，我听他的。对， 我觉得按周老师这个办法下去的话，你这个连程序咱们就得一步一步倒着走， 对， 全部都得倒着往后走。 不是，你听他说跟他穿着衣服一样，就是黑呀、啊、你这个社会照他这么说就是什么圈子都一样，你坏人当道。那你坏人当道怎么办？连改编个电视剧咱们也得审审，你 没办法信任 啊。你这社会也太黑暗了。